攻读户籍记第三章。上主在西乃山上与梅瑟交谈的时候，亚朗和梅瑟的后裔如下。亚朗儿子的名字是长子纳达布、阿比胡、厄勒阿扎尔和伊塔马尔，这是亚朗儿子的名字。他们都是受父的司祭，受祝圣近司祭之职。纳达布和阿比胡在西乃旷野于上主面前献了燔火，立即死于上主面前，没有留下儿子。只有厄勒阿扎尔和伊塔马尔在他们父亲亚郎面前执行司祭的职务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叫利未支派前来，站在亚郎司祭面前，协助他服务。他们应带亚郎和全会众在会幕前尽应尽的义务，在会幕内服役，管理会幕内的一切器具，带以色列子民尽应尽之职，在会幕内服役。你应将利未人全交给亚郎和他的儿子，带以色列子民做亚郎的侍役。你要委任亚郎和他的儿子执行司祭的职务，俗人擅自走近应处死刑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看，我由以色列子民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以代替以色列子民中一切投胎的长子，所以利未人应归于我，因为凡守生的都是我的。自我在埃及国击杀了一切守生之日起，凡以色列守生的，无论是人或是兽，都应祝圣归我，属于我。我是上主。上主在西乃旷野训示梅瑟说，你应依照利未人的宗族和家系统计利未的子孙，由一月以上所有的男性都应登记。于是梅瑟就照上主吩咐的命令统计了他们。利未儿子的名字是格尔雄、克哈特和莫拉里。按宗系，格尔雄儿子的名字是比贝尼和史米。按族系，克哈特的儿子是阿莫兰和伊兹哈尔、赫贝隆和乌齐尔。按族系，莫拉黎的儿子是马赫里和穆什。这些人按他们的家族都属利未族系。里贝尼族和史米族出自格尔雄，这是格尔雄人的家族。凡一月以上登记的男性共计7500。格尔雄人的家族在会幕后面西方扎营。格尔雄人的领袖是拉尔的儿子厄里亚撒夫。格尔雄的子孙在会幕内的职务是照管帐幕、幕棚顶和会幕内的门帘，并庭院的帷幔，围绕帐幕与祭坛的庭院的门帘以及庭院应用的一切绳索。阿莫兰族、伊兹哈尔族、赫贝隆族和乌齐尔族出自克哈特，这是克哈特人的家族。凡由一月以上登记的男性共计8600，他们管理圣所。克哈特子孙的家族在帐幕南边扎营。克哈特族的家族领袖是乌齐尔的儿子厄里扎凡。他们的职务是管理约柜、桌子、灯台、两祭坛、圣所内应用的一切圣器、帷幔和为帷幔应尽的各种职务。亚郎大司祭的儿子厄勒阿扎尔是利未人的最高领袖，监督在圣所服务的人。马赫里族和穆什族出自莫纳里，这是莫纳黎人的家族。凡一月以上登记的男性共计6200。 莫拉黎族的家族领袖是阿比海尔的儿子祖里尔，他们在会幕北边扎营。莫拉黎的儿子的职务是照管会幕的木板、横木、柱子、卯座一切用具，并为会幕应尽的各种职务，还管理庭院四周的柱子及其卯座、木桩及绳索。在会幕前面东方，即在会幕前朝日出的一面扎营的，是梅瑟和亚郎其他的儿子，他们代替以色列子民服务，管理圣所。俗人擅自走进，应处死刑。梅瑟和亚郎照上主的命令，统计了所有的利未人，按家族凡一月以上的男性都统计了，共计22000人。此后，上主又对梅瑟说：以色列子民，凡一月以上首生的男性都要统计，登记他们的姓名，应将利未人献于我，我是上主，以代替以色列子民中所有的长子，又将利未人的牲畜献于我，以代替以色列子民中一切投胎的牲畜。梅瑟便照上主所吩咐的，统计了以色列子民中所有的长子，凡一月以上的投胎男儿依名统计了，共计22273人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：你要以利未人替代以色列子民中所有的长子，以利未人的牲畜替代他们的投胎牲畜，利未人应属于我，我是上主。至于那超过利未人数目而应赎回的273个以色列子民的长子，为每一个应照圣所的协克尔征收5个协克尔，1协克尔和20格拉，将这钱交给亚郎和他的儿子作为超额人数的赎价。梅瑟就为那超过利未人数而应赎回的人征收了赎金，由以色列子民的长子所征收的银子，以圣所的协克尔，共计1365协克尔。梅瑟依照上主的命令，将这赎金交给了亚郎和他的儿子，全照上主吩咐梅瑟的。